于皋使了个泰山压顶大刀，奔驼金牛顶门便剁。驼金牛使了个横干铁门栓，开往外一架。于皋这一招，真里头有假，假里头透着真，你要不架就真砍，你要架他就变了。再看于皋右手往回一拽刀杆，左手往前一舔，三愣套甲锥的刀钻奔驼金牛的梗嗓就点来了。在这儿搬刀头一线刀钻，这一招来的像闪电一样那么快，把驼金牛吓了一跳。哎，不好，撤回大刀，来了个怀中抱月往外招架。于皋一看，赶紧捞刀转推刀头，这一招叫小鬼推磨，刀平着奔脱金牛这脖子就来了。再这儿刷，这个招数变化的快就甭提了。脱金牛一看不好，使那个锁梗藏头恐被躬身，再马上往前一哈腰，哎，你还别说，驼金牛这小子腰腿挺灵活，这一下把刀躲过去了，贴着后背的眼心镜唰，这一刀就过去了。但是驼金牛不能在马上老趴着，双脚点蹬，他身子直起来，刚想进招，他可没想到于皋的招数太变化的快了。你别看这一刀没搂着他，双手一翻腕子，辉光反照绝命刀，这刀又回来了。于皋可就使上劲儿了，再这就刷。这一招驼金牛没有想到，再躲已然就来不及了。再看这一刀正砍到脖子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咕噜，斗大的人头落于平地，死尸也栽起去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大刀落地，没有主人的战马也跑回本阵。于皋把自己的宝马带住，一抬靴子底儿，蹭蹭把刀上的鲜血荡了一荡，哪个还来，今天我包圆。明营的众将在后头给于皋观敌，没有不挑大指赞成的，告告罢了啊，怪不得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强将手下无弱兵啊。这于皋的能耐比他爹于金彪有过无不及，当然他也年轻，英雄出于少年呐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。徐达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擂鼓给于将军助威。战鼓响如报道，于皋这精神头就更足了。咱们单说驼金牛一死，他兄弟驼金秀可气坏了，哥哥，哥哥死的惨呐！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驼金秀是拍马舞刀直奔于皋，要给他哥哥报仇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不到十个回合，被于皋斜肩铲背，咔嚓一刀就斩落于马下。驼金龙在这关着阵，这么一看，打了个冷战，哟，这明营里头有能为的人可真不少啊。我只说那个雌雄眼长帽